咁而家咧就話呢個莫建連咧就係有呢個神通咧，佢就為乜嘢有神通咧？佢係發明呢個色性意識，就係藏性意識本身咧，係依乜嘢而嚟噶？意識你哋話俾我聽，應該明白啦。意識由邊度而嚟嘅？由第七色嚟，係咪？第七色由邊度嚟啊？由第八色嚟。第八色由邊度嚟啊？藏性、法性而來藏性。所以咧，呢、這個莫建連咧發明咗，佢得咗神通嘛，發明咗呢個意識咧，本佢根本就係藏性，佢睇就係藏性。係因為藏性咧係隨現不變隨現啊嘛。所以咧，隨呢個染現咧，就有呢個見相；隨呢個無明業相，一念妄當咧，就有呢個依他起性；有依他起性，然後有片計執性；有片計執性，然後咧就有作業有流轉咯。咁但係而家明白咗呢一個意識嘅本性，就係二內藏性，能夠隨現不變，不變隨現，所以就得到自在無礙。所以因此咧，法響眾弟子之中，推選呢個莫建連係神通無上嘅，因此證明佢咧，印證佢係成咗阿羅漢咁。咁佢係不但啊，本師釋迦牟尼佛響阿含會上話我神通第一啊，即使係十方以內啊，都悉皆讚歎我嘅神力係神通第一嘅咁。佢點解咧？佢話：因為我嘅神力咧係現明清淨自在無畏，因為佢具足六種神通，能夠遊行十方世界，係廣作法事，所以叫做現明。係神通妙用咧，係純粹為利益眾生嘅，叫做清淨。嗱，學法學到有成功啊，自己得到自利之後咧。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纯粹为利益众生而去用神通咧，呢、这个叫做清净的神通。如果你话为咗贪心，用神通去边睇下边个保险箱有宝贝多咁，咁啊用神通去打开佢攞啲咁，呢、这个就污染嘅神通哦。所以莫建连嘅神通咧系清净嘅。無染，純粹是為了利益眾生的，因此呢叫做清淨，隨他的心事然無所障礙，叫做自在，能夠降伏一切魔鬼，制伏一切外道，所以呢叫做無畏。佛問圓通，我以善浸心光法身，二情流水，九成清盈思維第一，呢度係答佛所問，佛問五十八界誰為圓通？而家莫建連話以呢個善浸，善就係善展，浸咧就係好靜咁嘅意思，不動嘅意思嚇。佢話我善展呢個虛妄分別嘅意識咧，係歸向於呢個圓滿浸然上智嘅真心。因此咧，我心地嘅光明咧就得到顯化、宣漏出嚟，就所以咧就成為呢個神通妙用啦。哦，我哋有冇意識啊？有，我哋意識好勤力，好勤力啊，好勤力工作噶啊！你而家日常喺度做緊嘢咧，佢就不動咁樣去做啦。啊，你眼耳鼻舌。生喐下咧，佢又嚟幫助你，呢、这個叫做同時意識啊！你其他眼耳鼻舌身罷工啦，休息啦，瞓覺啦，啊，佢都開工，呢、这個叫做獨頭意識啊！佢好勤力嘅，佢一日都不停嘅，又因為太過勤力之過啊，所以咧就做咗好多業啊，取捨作業，唔係，所以咧就。變咗流轉於呢個生死，咁而家咧莫建連啊，係明白呢個意識咧 係個性質係眾聲啊，所以翻嚟唔喐動啦，唔罷工啦，意識罷工啦，唔做嘢啦。咁等於乜嘢咧？等於攞盆濁嘅水啊，儲響呢一個盆嗰度，唔喐佢，咪靜靜漸漸嗰啲沙石自沉，咁啊水咧就純清啦。呢、這個叫做湛現啊，即係話將呢個生滅嘅取捨嘅意識啊，轉向不生滅嘅狀性。咁樣咧，嗱，我哋平常嘅意識咧係向外烹現嘅，係眼睇嘢，佢就嚟幫你分別好唔好；耳聽聞聲咧，佢就嚟幫你分別呢個係好嘅音聲，抑或唔好嘅音聲啊。總之你食嘢都好啦，啊，如果冇意識幫忙你咧，你又食而不知其味嘅，哦。食嘢咧啊，邊啲好食，邊啲唔好食咧，都係意識去分別。咁而家咧，莫建廉咧知道佢個性係狀性，隨呢個狀性而去，唔再分別外邊嘅境界，所以內就忘記咗身心，外就遺棄咗呢個氣界，咁啊內外都係寂靜浸然，因此咧心光就清淨啦，心光就發明啦。咁所以話法話，莫建廉話法文言通咧，我莫建廉啊，以善浸心光法先係第一。我哋大家都知道，莫建廉係佛教之中孝道嘅代表者，多生多世都係提倡孝道嘅。哦，佢出家之後咧，七日就證阿羅漢果。證咗阿羅漢果，第一件事佢就諗住自己嘅父母啊，應該報答父母嘅恩德。咁所以咧，佢就用神通嚟睇，用天眼一睇咧，爸爸咧就生喺善嘅地方，佢就好高興。再睇媽媽喺邊啊？咁喺鬼道啊，惡鬼道中受苦。於是咧，佢就覺得好傷心，用神通咧攞一部分。用嘅手一伸伸去惡鬼道中啊，俾媽媽。媽媽睇見哇，餓到咁慘，有嘢食喎，快啲嚟接咗佢。接咗佢咧，佢呢隻手咧，左手拎住個缽咧嚇，佢右手就遮住嚟食。呢個係咩？慳貪成性，怕人哋嚟搶咗佢啲嘢。點知嗰缽飯咧變成猛火，冇辦法下咽，冇辦法食。咁當時莫建廉咧睇到呢種情形咧，係好傷心，亦知道啊佢媽媽咧係慳貪成性，所以呢個業力咧令到佢要受呢個惡鬼嘅苦。咁所以咧，佢就翻去佛嗰度咧求佛慈悲，教一種方法俾佢啊，等佢去教佢媽媽出嚟離開呢個惡鬼嘅苦。咁啊，當時咧佛咧。就教莫建廉咧，係響呢個七月十五法風起日咧，係設齋供佛及僧，係憑呢個三寶嘅力咧，就可以令媽媽脱離呢個惡鬼道嘅苦啦。咁結果係唔係咧？係莫建廉咧就真係響嗰七月十五嗰日咧，就設齋供佛。設齋供佛及僧，因為七月十五嗰日咧就係僧治之日，十方世界嘅菩薩也好，比丘也好，都聚集喺佛前自知啊，説罪懺悔。哦，咁咧好，即係可以講一句咧，係大集會，係佛教嘅大聚會啊。咁莫建廉咧，有嗰日咧就設齋供佛及僧。咁佛咧就叫嗰啲比丘啊，係先修呢個供啊，然後咧就言啊，言意呢啲功德咧係令呢個莫建廉嘅媽媽同埋所有眾生咧都能夠脱離呢個惡鬼嘅苦。咁啊，哦，啱啱食完飯啫，佢媽媽出咗嚟啦，啊，已經係。離開呢個惡鬼苦， 不但佢妈妈一个人可以离开呢个饿鬼道嘅苦啊，超出离开超出呢个三恶道，连所有嘅饿鬼都被佢超度咗。因此咧，有啲人话七月十五咧系打开地狱门，鬼仔节出嚟啦，鬼嚟嚟人间攞食啦。实际上咧，呢啲鬼道嘅众生吓，佢昏迷咁耐喺个鬼道里边，佢都谂到佢嘅仔仔先先究竟系点咧咁。咁佢一旦有机会出世，佢当然嚟到人间嚟睇下佢个乖仔乖女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话俗家咧就话，世俗人咧就话满街都系鬼。所以随地随时咧系烧衣，烧啲衣纸俾个鬼。咁啊，呢啲系用唔用得着咧？咁你哋话咧，用唔用得着？有啲人话用唔用得着，有啲人话用得着。如果佢系落咗鬼道，你嘅祖先系落咗鬼道嘅，系用得着。如果你的祖先是升了天的，拿你的纸钱做什么？是不是？如果他投胎的，根本也不需要拿。如果在地狱里面他拿来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呢，所以佛教是什么都是讲中道，不能够绝对说不好，也不能够说绝对不好。不是不好，不是好。你中了你点心呢，即是等于说你拿些东西给我吃，我不吃，即我可以供养弟兄，可以供养他人。你烧了衣纸给你的父母，你父母生了天上不做呢，可以施舍给穷鬼。很多穷鬼的嘛，鬼道里面有穷鬼，有衰鬼，有好鬼，有坏鬼，有恶鬼，有善鬼，很多很多的，是不是？所以都未必，不過咧比較起上嚟咧，你攞呢啲錢去買金銀衣紙燒俾佢咧，就不如攞呢啲錢去發夢係中福，啊，用呢啲福回向佢，佢攞得到。哦，咁嗱，譬如話我有啲人問我，佢話我嘅爺阿嫲都唔知死咗幾耐咯，咁耐我而家仲超賤佢得唔得啊？咁你哋話得唔得？因为点解咧？我哋人间咧觉得好耐好耐啊，鬼道嘅时间唔系好耐啫，又天道嘅时间都唔系好耐啫。哦，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咧，凭法力咧，佢就算响天，你如果系供法及僧咧，呢啲福报咧系可以增加佢天福。如果他做人，哦，你供佛及僧这些福呢，又可以增加他的福气，令他消灾解难。如果他在地狱里面呢，更加需要你帮助啦。所以呢，拜祖先，以供佛及僧的心，以这些功德去超度祖先，是无可厚非的。最怕有啲人曲解咗呢啲情況咧，啊！你叫佢話啊，布施法門喎，佢唔制啊！你話啊，打齋俾阿爺喎，得孝心啊嘛！佢唔明白打齋目的係乜嘢，咁就去打醮咯喎！你哋知唔知道鄉下打醮啊？鄉下打醮點樣打？抬啲神公仔出嚟遊行，然後咧燒豬。啊！三牲酒禮去祭去拜神，拜完神咧就分豬肉咯。大房分幾多，二房分幾多？呢啲係咩啊？《地藏經》裏邊話，佢希望你啊去幫助佢，點知你仲增加佢嘅罪過啊？等於你孭住好多嘢，擔住一擔嘢行路已經好辛苦啦，你再加兩嚿石頭落去。所以呢，我哋要听经，要明白道理，任何用嘢都有道理喺度， 要做向好方面發展，不要向壞方面發展，曲解佛教啊，是錯誤的行為。哦，因此呢，我們要明白七二十五啊，我們怎樣去超正祖師，就是供養三寶。供養三寶在個福德的田福田裏面種福，這些福回向給父母，回向給父母呢，就可以增加他福壽或者解脫他的痛苦，這個是真真正正的意思。如果你能夠啊，再用法供養呢，咁念部經給他啊，或者請法師講經，這個福報回向他啊，或者自己去修行，將這依法修行，將這些福報回向給父母更加好。所以說施供養中，法供養為最。這裡就是講到莫建年，莫建年是多生多世提倡孝道的。有些人就說出家人不孝，不要父母，六親不認，實際上法教最講孝道，孝道最徹底。你世間上的人的孝呢，就是對媽媽好一點，買些餸給她吃啦，死了買一個好的棺材，是這麼多東西而已。佛教不是的，佛教呢是在生的時候要教她念佛，教她修行，令她種福，令她念佛生極樂世界，死了之後一樣是可以用個福回向他。佛教的孝道呢是多生多世的。你們呢，這個是我媽媽，我記下想下我阿爺叫做什麼先，寫他名字。你會不會寫其他名字呢？佛教不是的，佛教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是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咁如果我哋殺生食肉咧，就殺我哋嘅父母。我哋要戒殺放生，對一切眾生都好，對一切眾生父母都要恭敬義父義母。咁你話呢啲孝順幾緊要啊？不但要超度今生嘅父母，亦要超度來世嘅父母，你要超度過去世嘅父母。所以佛教嘅孝道係好徹底，好徹底。我曾經試過有一個以孝道為名一次专题讲座，有些人问我是不是的，今天是什么时代啊，还讲孝，太落后了。实际上你知道孝是一点恩情，人非草木，谁属无情，每个人都有情感的。这个情呢，就看你，你就要想念这个恩情，想念这个恩情呢，就要去怎么报答这个恩情，报答这个，你报答以前父母恩情，你的仔女一样报答你。如果你做给仔女看，不要祖先，仔女将来一样，妈妈都不要，我当然不要，是不是有样学样。所以这个恩情很重要，虽然是时代进入这个科学的世界，你还讲恩情幾多錢一兩啊？恩情拎唔拎得嚟睇啊？紅嘅、黃嘅、黑嘅、白嘅，係長嘅、短嘅、方嘅、圓嘅。我問你啊，你而家話呢個世間上有冇父愛，有冇母愛嗱？有冇啊？咁父愛、父母嘅愛啊，係長嘅、短嘅、方嘅、圓嘅，可唔可以拎響顯微鏡下邊照下？冇可能。父母嘅恩愛啊！等於科學家解剖一個屍體，這個是心肝，這個是脾胃，這條大腸，這條小腸，但是拿不到這個是靈魂，那你說它有沒有靈魂呢？有靈魂。你不能夠說科學不證明，你就不相信這件事，是嗎？所以呢，這個人是感情的動物，既然有感情就要有恩情，有恩情就要报恩，要报答父母的恩，报答师长的恩。在佛教来讲，父母恩是很大的，但是师长恩更大的。 點解父母個恩咧係俾我哋今生今世？師長嘅恩咧係俾你來生來世。點解？因為父母生我息生啊，師長生我慧命。你慧命唔死噶，一路成到成佛都響度噶。咁你話師長嘅恩幾大呢？但係現在啲人唔係咯，師傅鬧我，我真係唔睬你啊！咁多地方我唔好去掛單啊，要跟住你服侍你，俾你鬧啊！啊！但實際上咧，師長你哋做父母嘅知啦，你中唔中意成日鬧自己嘅仔啊？做師長一樣噶，唔想自己鬧自己嘅徒弟噶。但係咧，做父母嘅唔教仔女咧，係咩十人之初係咩？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善師之惰，係咪啊？咁我哋做師長嘅咧，係有責任教導你嘅，係知道你唔識，然後教你。咁你應該咧啊，師傅係好慈悲啊，教導我。你唔可以話佢惡死，成日鬧我。哦，你做父母嘅就知道，你想唔想鬧仔女啊？冇人想鬧仔女啊。但係咧，你越緊張佢，你又越想鬧佢，要佢好啊嘛。係咪？呢個係愛，係愛係慈悲，唔係鬧。所以佛教咧就要講有智慈悲，又要有智慧。溺愛咧就變咗慈悲出下流。啊！如果你冇智慧而一味溺愛咧，只有慈悲而冇智慧咧，就會出下流啦。啊！如果只有智慧而冇慈悲咧，就冷冰冰，一啲人情味都冇嘅。所以佛教讲中道，我哋要学佛嘅智慧，又要学佛嘅慈悲，所以我哋要听经，要明白道理，又要重人情，所以佛咧就话：你想出家，你要问过你屋企人先。呢个系咩啊？情，哦，情感，唔系话有理智就冇情感。但是我哋众生都是咁样，每个人都是咁。当你理智最高嘅时候咧，你就唔见咗情感噶啦。当你情感最迈落去嘅时候，你冇理智嘅。佛就唔系学佛就要理智以情感咧同时发展，解以行同时并进。哦，咁样然后先系人生嘅最高级嘅行为。我哋学佛嘅就知道，所以。菩薩就叫做悲智雙運，慈悲同埋智慧同時並行。只有悲而無智，係冇辦法度眾生；只有智而冇悲咧，亦冇辦法度眾生。你咧又點啫？你唔肯度人啊，你唔肯幫助人啊，所以咧，慈悲同智慧好重要嚇。所以講到呢個慈悲智慧咧，就係講到呢個孝順嘅問題。孝順問題就係屬於感情嘅問題啦。